各位城寨有樂的聽眾，就一開始的時候揀來送給大家的歌呢，我相信呢就聽過這首歌的人呢，很多時候都是聽這個版本，即、就是趙學而唱這個版本《細水長流》。但是呢他原唱的呢就是一位女歌手叫做蔡玲玲。為什麼我會在節目開始的時候揀蔡玲玲的這首歌呢？因为其实他是我大学年代认识的一个同学，他是新闻系，大家都在新亚书院，我读历史系，是当时来讲在学校一个风头等，也都是、主持这个周会的司仪，很受欢迎，很多男同学喜欢。就毕业之后呢也都投身过这个流行音乐，也都是做 DJ 这样。咁就近年呢就係自殺已經過咗身。咁今日呢我想講嘅呢就唔係話為咗懷念故人，而係想講八九十年代嘅一啲流行音樂裏面嘅情歌嘅特色。咁嗱嗰個年代大家呢似乎呢今日望返轉頭呢，大家就係記得嗰啲嘅天王巨星或者天后。咁譬如係許冠傑啊、羅文啊、譚詠麟啊，女歌星就係梅艷芳啊、林憶蓮啊，或者係葉倩文啊咁樣。但我記得我讀書八十年代喺中文大學嗰個年代咧，其實好多歌係紅歌，但個歌手唔係好紅嘅。但譬如頭先蔡玲玲嘅，即係除咗《細水長流》之外，另外有一首快歌叫做《人生嘉年華》。是都好流行嘅嗰陣時係。咁呢就歌詞同埋旋律呢都係好優美。咁但係呢好多時係一隻唱片裏面呢就係、是、有一兩首呢啲歌呢就跑咗出嚟。咁就朗朗上口嘅。可以咁講，嗰啲女歌星呢亦都呢未必話係有一個即係好輝煌嘅歌唱事業。但好奇怪，我覺得近年呢好多女歌手翻唱返嗰啲歌呢都不是那些天王巨星的流行作品，反而呢譬如你想想梅艳芳她那些快歌呢，可能在她即出唱片的时候是叱咤风云，但是呢反而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呢，留下来的呢可能未必是当时最流行的音乐。所以呢就我觉得是因为正正就是呢、那个、香港的社会环境是一直改变，咁改變嗰時咧，就有啲好似嗰陣時好潮或者好耶嗰啲咧，其實已經勾咗。越潮越耶嗰啲咧，其實越勾得越快。譬如你而家見翻呢、這個夢伴個嗰個 MV 或者嗰首嗰個打扮啦，或者梅艷芳當時嘅衣著嘅造型咁樣，或者係呢、這個我最記得就係呢個 Beyond 嘅第二張唱片《阿拉伯跳舞女郎》。唔知边条友帮佢谂嘅封套设计，就系扮到好似中东游王咁样，扮呢个中东游长都唔知搞边科，咁啊一出就自然未出已经勾咗添啦，我谂。咁但系有啲歌反而系因为佢唱嘅女歌手嘅形象唔系咁突出，系红歌而唔红人，咁所以咧嗰首歌当佢被其他嘅歌手最近翻唱嗰阵时咧，就会带来一种全新的感觉。我相信甚至有一些譬如八十后出世的年轻人呢，他们根本不知道那首歌原唱是哪个。或者他以为那首歌一出的时候他听那个版本是原唱的版本。当然我听细水长流的版本就是蔡玲玲的版本。但是赵学而重新编曲的这个版本呢也是相当特别的。赵学而把声好，即我觉得很柔弱。但是呢唱起情歌上来呢反而呢有一种好特别嘅味道。咁第二首揀嚟嘅呢其实都系呢一类嘅作品。原唱嘅呢其实系一位叫做黄敏华嘅女歌星。而家翻唱嘅呢就系罗敏庄。 灿烂动人往事就似轻风雨浮云。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逐不到轻。如烈日要遍天， 又似红光再现，光阴远去，留不了半天。怀往日风影消灭，却似星日了无痕。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达不到人近。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偷现。光阴远去，亦去。从今放弃，终于要逝去的光彩。何必理会那繁华的让我旧梦共那浮光消失去，听不到冷语或称赞，无挂虑。红心壮志，不需理会逆境多少。人间有路向，任我闯天地。尽我薄力，尽我能，不计际遇，欢欣得回我方向。怀往日风影消灭，似星日了无痕，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达不到人近。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偷现。光阴远去，亦去。从共那浮光消失去，听不到冷语或称赞，无挂虑。红心壮志，不需理会逆境多少。人间有路向，任我闯天地。尽我能，不计际遇，欢欣得回我方向。呜呜呜呜，不需理会逆境多少。人间有路向，任我闯天地。尽我能，不计际遇，欢欣得回我，欢欣得回我，欢欣得回我方向。 无论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揀来的细水长流，或者是黄敏华的误，和现在的情歌大家听下去是有一个挺明显的分别的。现在的情歌很多时候是我想是受日本的那种歌词的风格影响，就描述一些很细节的场景，然后那些场景呢就捉起一些的情感的变化。咁但係呢，因为你要描述嗰个场景呢，你嘅所用嘅文字 就一定咧係要咧，即係有翻咁上下長度嘅文字，你先至可以將嗰個場景描述出嚟噶嘛。咁喺前兩集裏邊我都講過，正正就係因為呢啲嘅描述嘅文字太過累贅啊，咁好多時咧就冇咗嗰個富如街董、朗朗上口嗰個嘅特質，即係粵語流行曲。曾幾何時係由六十歲到十六歲到六歲都可以一齊唱得明噶嘛？一齊聽一齊唱，亦都明白個歌詞係講乜嘅。咁但係當佢進入咗一啲好複雜嘅心理活動嘅描述嗰陣時啦，這個我唔係講緊邊個好邊個壞，係講緊個變化。正正就係呢種咁樣嘅變化咧，就會令到咧嗰個嘅流行嘅程度啊，嗰首歌嘅流行嘅程度咧係受影響嘅。如果你會覺得今不如昔嘅原因咧，係因為以前其實情歌咧從來都係流行音樂嘅主流嚟嘅，無論你係粵語流行曲好、國語流行曲好、日文歌好、韓文歌好，或者係英文歌都好啦。因為人嘅愛情啊，可以咁講，由佢即係成熟開始，初中生一個初中生開始，一路到佢六十歲咧。在他的生活里面的经历里面都是占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只不过呢是随着那个年龄、心境和经历的变化呢，他对感情的想象和那个思考呢是有所分别。我就不会说一面倒地去批评香港的情歌，就是香港的粤语流行曲只有得一种叫情歌，所以令到香港的流行乐坛衰落。我觉得不是。是只有情歌是没问题的，或者你可以这么说，是单一化的情歌有问题。如果情歌有多元化的内容的话，那我相信呢是不同的年纪的消费者呢都可以找到一些的即是表达他自己心声的东西。情歌之所以流行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一个人的感情受到伤害呢，佢唔需要別人咧，係用一啲嘅即係道理啊，或者咩嘢去教你。我成日覺得好傻嘅呢個世界。嗰啲睇報紙裏邊咧，嗰啲人成日都講：，我哋要勸你年青人點樣放開懷抱啊！呢個學業不是一切啊，愛情不是一切啊！我一睇到呢啲咁嘅廢話咧，我就覺得幾十年都冇進步。因為你講呢啲説話咧，對於嗰個情感受傷害或者生活喺呢、這個即係有情緒問題嘅人。或者是一个所谓的即是走不出这个这样的困局的人呢，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都会知道那个道理。那情歌发挥的角色其实是一种宣泄的作用。即是说好像有人是理解你的。有人在你身边跟你讲说话，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我成日都话情歌唔系要讲爱情嘅道理㗎喎。嗱，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嚟嘅。主题都系爱情，70年代都系爱情，80年代都系爱情。不过今时今日嘅爱情系多咗好多爱情专家通过情歌去话俾你听爱情嘅道理系乜嘢，应该摆个乜嘢嘅姿态去面对感情嘅失落，或者面对你重遇嘅 N 年前嘅旧情侣。然后去令到自己可以好过啲，嗱呢啲就系爱情专家嘅音乐，我觉得令到人哋即系头赤嘅咧，我觉得反而就系爱情专家。我自己反而喜欢咧，就系八九十年代咧，譬如细水长流啊，或者唐书心嘅作品，卢冠廷唱嘅陪着你走啊，或者系啊呢啲，嗰、那个情感嘅描述系冇咁复杂。但是所讲的东西其实是深刻的，包括王菲的我愿意这首歌我都很喜欢。原因就是他写那种的感情不是讲的道理龙，就是不是讲一个爱情专家在教训你，或者教你爱情的策略攻略这些东西。跟着下来我揀来的其实跟王菲的刚才我所讲的差不多，不过这一首其实比王菲的更加早，就是在香港的流行音乐里面我是觉得一个几大的错失嚟嘅呢个女歌手。错失唔系话佢今时今日好多围绕住佢身边嘅一啲嘅负面新闻，而系我觉得 曾几何时，我相信佢系能够成为香港嘅流行音乐嘅天后，佢就系关淑怡。拣嚟嘅歌咧就系《一切也愿意》。关淑怡咧，基本上就系同代人嚟噶啦。我哋六十年代中出世，而家都五十几岁啦。咁就1986年咧，就系20岁嘅关淑怡咧，就参加无线同埋华星合办嘅新秀歌唱比赛。嗱，嗰一届咧，其实佢就冇入到决赛噶。冠军云佩玲其实唔知去咗边，亚军许志安。佢嘅新聞淨係得翻同阿鄭秀文一齊先至有新聞，同佢嘅音樂冇關嘅。其實季軍就是名複合黎明。咁咧就當時咧，關淑怡我記得咧就係唱咩咧？唱一首麥當娜嘅歌，就係叫做《Crazy for You》。個形象係相當之潮，即係個 pop Queen 的形象嚟嘅，咁咧就當時其實佢係讀緊呢個真係 fashion design 啦，咁之後咧就參加完歌唱比賽之後，就再已經離開咗香港，翻返美國去做一個，即係希望佢嘅目標係做一個即係 fashion designer。咁反而佢參加第二次歌唱比賽出名咧，係去日本參加神奈川嘅 Marine Blue 音樂節，就喺嗰度咧有朋友著咗一首日文歌。咁所以咧，就佢把聲嘅突出，就令到當時咧就係嗰個嘅評判覺得好特別啊。咁咧就於是咧就喺嗰個比賽裏邊咧，其實佢係攞咗一個嘅大獎嚟嘅，就係、是、叫做總冠軍嘅大獎。咁然後反而咧，佢唱簽唱片公司咧係簽日本嘅唱片公司。嗱，所以咧佢就一個回流嘅歌手嚟嘅喎，關淑怡係。咁就翻嚟之後咧，喺日本出咗名之後，翻嚟香港咧就開始咧就係、是、作即係、就是、真嘅嘗試咧。咁咧就發覺咧好多唱片監製都覺得啊關淑怡嘅唱腔啊喺咁多個女歌星裏講咧係好特別嘅係。咁咧就而我覺得早期關淑怡喺香港推出嘅唱片咧。可以咁講咧，係即係喺八九年、九零年等等呢個年代推出嘅唱片咧，我覺得係到今日聽翻佢嗰啲嘅情歌咧，係未過時嘅。我自己係擁有關淑怡嘅現場嘅演唱會嘅錄音啦，亦都有佢嘅精選啦咁樣。特別係佢第二隻唱片裏邊《難得有情人》裏邊嗰啲歌咧，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佢把聲係同。我哋一路聽開嘅女歌手係好唔同嘅。今日佢聽除咗唱 live 咧，我覺得仍然係保留咗嗰種嘅一種好特別嘅唱腔。咁而呢、這個，但係關淑怡咧喺流行音樂裏邊咧，其實去到九十年代中咧，就開始轉變，就玩好多嘅音樂風格啊，亦都個造型嘅形象亦都相當前衛啊。亦都甚至係改編一啲嘅非洲音樂啊、阿拉伯音樂啊，甚至係佛教嘅音樂擺落去，所以你唔可以話佢係冇一個創作力去嘗試。其實我覺得關淑怡嘅形象個前衛性咧，係比梅艷芳走得更前，無論係音樂嘅風格或者係個人嗰個嘅衣著啊、打扮啊等等。但係可能嗰個音樂嘅嗰個際遇啊，同梅艷芳好唔同。梅艷芳始終係大路好多，亦都係咧入屋嘅女歌手。關淑怡係好小撮嘅人咧，就會中意嘅。我認識嘅啲朋友咧，係好中意關淑怡嘅。包括去而家去到卡拉 OK 都會揾佢嘅歌嚟唱。但係之後咧，就可能佢嘅新嘅音樂風格唔係咁接受啊。咁所以咧，就慢慢咧，就佢喺九十年代中期去到頂峰之後咧，跟住出嘅歌咧就開始咧就。冇早期嘅咁受歡迎，咁而去到九十年代後期咧，差唔多係差唔多完全有一種嘅退隱。唱片亦都少出啦，亦都關於佢嘅消息新聞亦都好少，直至到差唔多過咗千禧年之後咧，先至開始復出。咁就而家見到好多都係同佢音樂冇關嘅新聞啦。咁通常我都唔係好理嘅嗰啲啊。咁但係你留意一下咧，原來咧。今集我哋所介绍嘅好多嘅女歌手嘅歌咧，嗰啲歌红嘅程度咧系超越个人噶。嗱，跟住我介绍呢个咧，同关淑怡好相似。初出道嗰阵时咧，又系用一个叫做时装人嘅姿态出现嘅，就系呢个李慧敏。咁咧就同呢个欧海伦咧就组成呢个二人嘅女子组合，咁就好似一个高一个矮，其实都唔系好夹嘅，其实。咁但係佢更加多俾人留意嘅咧，就係佢同呢個田詞人啊，呢個歪文啊，都係兩個都係以時裝精嘅形象。我當時嚟講，其實都幾即係特別嘅，因為嗰陣時唔係咁多呢啲時裝界嘅 KOL。咁李慧敏嘅歌，當然大家會最印象最深就係嗰啲咩活得比你好啊，你沒有好結果啊嗰啲，即係喺人嘅心裏邊滴蠟嗰啲音嗰啲歌啦咁啊。咁但系我自己咧就揀嚟嘅咧呢一首咧就係、是、旋律歌詞，我覺得都保留翻嗰個年代粵語流行曲嘅簡單旋律好朗朗上口嘅《橫濱別戀》。 情咖啡座，愿曲中跟你认识，沉迷听着你在叹息生命。你习惯等待故乡中他叫唤声，然而这夜远岸全没我应，任这异国气温来动情留下我，代入你心内 李慧敏，很多人咧就即系認識佢嘅音樂咧，就係、是、單飛發展嗰陣時候。咁但系喺佢出道咧，其實佢好細個出道嘅。 十五岁已经是在这个参加 TVB 的欢乐今宵里面的歌唱比赛。咁就十七岁就开始展开歌唱生涯。但当时八十年代尾呢，香港在这个流行音乐里面呢就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开始乐队的浪潮出现。男的有男的乐队，女的有女的乐队。男的当然大家现在仍然会即是念念不忘的，有 Beyond 啦，大明一派啦，Raiders 啦，Fundamentals 啦，浮世绘啦，小岛啦，Blue Jeans 啦，曾经短暂组成的 China 啦，同埋呢个总之就有啲民间传奇啦等等嗰啲，即系我曾经买过唱片嗰啲，我随口噏咗出嚟。女嘅咧，其实我自己记得反而唔系李慧敏同阿欧海伦，而系咧喺嚟自中文大学两个女嘅女学生，一个就系叫刘文娟，一个就系同样系喺新闻系，我唔知道好似系蔡玲玲嘅同学，就系呢个李敏。咁就两个咧就组成咗一对二人嘅女子组合，那个造型就好文青 feel 嘅。嗰阵时李敏同呢个刘文娟就似而家嘅Robin and Candy。咁但係呢就你Echo 呢，即係呢个李慧敏同埋欧海伦嘅呢，就差唔多係同呢个梦劇院打对台嘅两对女子组合。咁但係唔知点解，其实我到而家我都冇乜点留意佢哋当时唱嘅歌。刘文娟就肥肥地，我就记得即係一个女文青咁嘅款嘅。而呢个李慧敏高高大大呢，其实有啲时装嘅模特儿嘅感觉。咁收尾之後離開發展之後咧，就亦都算係好似即係流行過一段時間啦。咁收尾就又係銷聲匿跡咁樣。咁而家就見到李慧敏嘅新聞，有陣時睇下一周刊 book B 咧，都唔係同呢個音樂有關。咁而呢、這個當時喺梅艷芳、林憶蓮呢啲以外嘅女歌手咧，好多時咧佢哋就係一曲而紅。而或者一炮而紅咁樣，咁能夠 last 得耐啲嘅咧，又嚟嚟去有幾個嘅其實。如果到今日我自己記得嘅咧，就係、是、有呢個陳慧嫻啦。咁就八四八五年嘅陳慧嫻都相當紅嘅，真係個原因就因為我大學嘅同房咧就係、是、陳慧嫻嘅 fans 嚟嘅。咁我哋大學一年班咧就三人房嚟嘅。就兩張床，大家中間隔住一條走廊咁啊，咁佢就貼咗一張陳慧嫻嘅跳舞街嘅海報喺度。咁咧，嗰張海報咧就係、是、差唔多唔俾人掂嘅，即係神聖不可侵犯。咁就孭住個背囊，扎扎蹦蹦跳，乜橙色嘅我記得，因為好搶眼嘅嗰張海報係貼咗對正嗰、那個，即係朝頭早起身就望到佢。咁所以咧就我哋成日都笑佢呢、這個，即係當時嚟講，我哋覺得读大学冇理由中意陈慧娴噶，系咪先？即系我哋嗰个年代系听英国流行音乐，起码都系呢个 Eurythmics 啊、Spandau Ballet 啊、Simply Red 啊、UB40 啊嗰啲，咁所以就秒爆佢啦。当然，咁就嗰阵时我记得佢好中意唱一首嘅，喺宿舍不停咁播嘅就系、是、呢个傻女同埋呢个夜机。咁啊，夜機啊，對我哋嚟講啊，直情係笑話添啦，攞嚟即係夜晚黑攞嚟 J 嘅就叫做夜機。呢個，但係咧好奇怪嘅，呢啲女歌星咧能夠到今日出翻嚟開演唱會，仍然有市場嘅咧，其實唔多嘅嗱。我相信除咗關淑怡之外咧，另外一個就係陳慧嫻。但係陳慧嫻咧就都，我相信都我都幾佩服佢，因為咧陳慧嫻係初出道嗰陣時係即係喺似嬌滴滴嘅一個。偶像歌手，但系而家坦白讲，那个年代流行嘅歌手，今日企翻出嚟都已经系五字头噶啦，已经系点样仲可以娇滴滴呢？系有一定嘅难度。嗱，当时有一个另外一个女歌手，我觉得简直就唔单止娇滴滴，就潮爆啦！我觉得你话如果李慧敏潮、关淑怡潮咧，我觉得以下我拣嚟嘅呢个刘美君咧就更加潮添。点解咧？就系、是、我见到刘美君嘅。唱片海報當時是一張黑白的唱片，穿著一條牛仔褲，是解開幾粒紐的。那個直頭髮，那個造型，真的我喜歡到不得了。 即係如果你話中意陳慧嫻嗰個傻女嘅形象嘅話咧，嗰、那個就 bad taste 啦。我覺得，如果中意劉美君當時嗰隻唱片啊，呢、這個Tropical Boys 同埋呢個第一隻唱片係應該係我記得。嗱嗰隻唱片咧，收尾我買翻呢個嘅黑膠唱片。咁大家有機會上嚟我哋神書局嗰陣時咧，有機會我播俾大家聽嗰隻唱片嘅錄音。可以到講，可以講到今日嘅水平嚟講，係都覺得好犀利嘅。咁咧，而呢個幫佢錄音嘅咧，收尾咧，我就記得有一次就胡蘇仔啊，即係曾俊華同我講咧，就佢嘅朋友啊陳永良咧，係幫呢、這個即係劉美君做呢、這個即係錄音監製。咁但係劉美君，你以為佢嘅音樂類型係走嗰啲壞女孩啊？一夜情啊嗰種，但係咧，我揀嚟呢一首咧係中式嘅小調，仲要你要睇下，所以我就話當時嘅流行樂壇咧係幾多元化嘅。呢一首歌係講咩？係講父女嘅感情，係一對舊皮鞋。 Oh 嗱，刘美君咧，其实就同阿李慧敏有啲相似咧，就系佢哋出道嗰阵时咧，年纪都系好细嘅。佢本身咧就系呢、這个，即系都系女校嘅名校毕业嘅，就系、是、呢个 Marylock Convent。咁但系咧就中学毕业之后咧，就已经喺电影公司里边做嘢。咁然后咧就喺八十年代中期咧，八六年嗰阵时咧，就系凭住呢个电影《靓妹仔》第三集里边嘅主题曲《午夜情》就一炮而红。嗱，佢亦都好快就去咗结婚啊、嫁人啊咁样，咁就离开咗呢个嘅乐坛。咁但反而咧，佢就系零八年翻嚟香港咧，就复出拍电影。我当时我睇过，好似系邱丽图导演嘅呢套叫做《我不卖身，我卖子宫》呢套戏咧，个演出咧，刘美君嘅演出系相当之好。咁咧就另外一套就系电视剧啦，二零一二年咧就系、是、我朋友做呢个编剧嘅，就系、是、来生不做香港人。咁但系咧，就如果呢套劇喺大台可以播，就一定系即系好话题性嘅。咁但系当然啦，亦都系只不过喺黄伟基嘅即系制作嘅，唔可以即系喺电视机里边睇得到好多人。咁呢啲嘅，头先我哋讲关淑怡啊、刘美君啊、李慧敏啊、黄敏华啊、蔡玲玲啊呢啲咧，系过去嚟讲我哋忽视咗嘅歌手咧，系因为咩咧？系因为佢哋嘅成就未必去到天后天王级。但是呢它是丰富了我们香港的乐坛。如果你全部都是一线呢，是没有这些二三线有些很流行的歌，但未必个人呢是成为一个超级偶像。其实在任何的一个健康的乐坛里面呢，都会有这些不同的阶梯，我们叫做一些的二线或者二线头的一些的歌手。而他们呢都会留下一些呢是令到听即、就是观众听众啊是特别有印象的一些歌曲。咁最后尾喺节目结束之前咧，今日我哋讲呢个即系八九十年代嘅情歌。我自己中意嘅咧就系嗰阵时有好多嘅合唱歌嘅。嗱，而家呢啲合唱歌就少咗好多，而当时嘅合唱歌咧好多咧都系都几脍炙人口嘅。其实嗱，譬如张国荣啦、陈洁玲啦、谁让你心痴啦、呢、這个。关正杰啦、雷安娜啦，而我拣嚟嘅咧，最后尾嘅咧就系一首合唱歌，我觉得系可以咁讲，系喺嗰个年代对爱情系最纯真、最正面、最冧嘅年代，未进入悲情、未进入变态心理、未进入爱情专家嘅年代，系一啲纯爱嘅歌曲。呢啲纯爱嘅歌咧喺我哋呢种年纪嘅人咧，事实上系有好深嘅影响嘅。我哋好多时候对爱情嘅观念唔会去到系你补课我补课，我扮睇唔到你，我喺你面前就若无其事，作为最大嘅报复呢啲咁嘅嘢。反而我哋嗰阵时系简单好多，其实。咁呢首歌我相信你都会中意嘅，系林珊珊、陈百强嘅《曾在你怀抱》。好啦，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拜拜。 沉默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长留你陪我，陪着上斜坡，街灯掩约照你脸上，睇到你怨恨我，我冷着面无力的发问，你怨什么？ 从未这样共你讲着晦气话，曾在你怀抱，情焰透红火，火中你我流过热汗，彼此也快乐过，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 能否再讲清楚，重新再开始过，这是你心愿。 长路，但愿再陪我。明知我舍不得，明知你爱恋我，而这是对的话，抱紧我。 沉默过后，令我不愿再说话。长路你陪我，陪着上斜坡。街灯艳阳，照你脸上，睇到你怨恨我。我冷着面，无力的发问，你怨什么？ 从未这样共你讲着呼气话，曾在你怀抱，情焰透红火。火中你我流过热汗，彼此也快乐过。每个段落难道不会犯一次错？ 能否再讲清楚，重新再开始过？如这是你心愿，长路但愿再陪我。明知我舍不得，明知你爱恋我，要这是对的。